决定新设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各僚职位，应对中美对峙等国际秩序变化。共同社报道，经济安全保障是指在经济层面保护日本和国民免受威胁。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经济安保政策日渐受到重视，日本政府正是着手研究中长期战略。根据宪法，日本实施首相指名选举。作为日本最大执政党新任党总裁的岸田文雄将会接替现任首相菅义伟，在明天举行的临时国会中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他会立即着手祖国，经过在皇宫举行的首相任命仪式和各僚认证仪式之后，新内阁将会正式启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香港和邻近水域有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句：我有一个梦想。梦想可以系虚无缥缈，但其实亦都可以非常之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嚟紧嘅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梦想。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文杰话马恩赐苏轼，广东广西记得留意啦。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不更阔，听不更广。 大家好，我系曾卓贤。我觉得阅读系同旧时嘅人做朋友。轻松静静咁睇下佢哋想讲乜嘅好方法。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初创是很有前途的，不过是要给一些愿意接受失败，在失败之中是不断成长的朋友。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会不会都听了它半个世纪啦？ 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望，有幸你无私爱念护航。 欧不欧呢位前辈入行已经有半个世纪，呢首入行50周年嘅纪念作品叫做《陪你笑着行》，当中嘅你就系指陪住佢成长、一齐听歌、一齐唱歌嘅香港乐迷朋友。 感激一生里笑着做人。 重新将呢首经典曲目填词嘅有欧瑞强自己，编曲超记，监制欧瑞强 Bori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欧瑞强陪你笑着行。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朝早嘅广东广西啊！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咧，先提提大家，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12:30啊，即系两个半钟头之后，咁啊，睇下点啦。不过而家香港电台咧，出边就阳光普照啊，冇事嘅。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戴晒口罩咧，有文杰华啦，有呢个苏轼啦，同埋马恩赐嘅。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咁今朝咧，我哋讲嘅题目叫做梦想。咁啊，我想解解题先啦。 好啊。 系啊，因为中文咧就将梦同梦想系两个名词嚟嘅。 嗯。 吓、啊，英文咧就唔系，都系叫 dreams 嘅啫。 嗯。 咁就只系加多一啲形容词落去。 嗯。 就有所谓 impossible dream， 有只好出名嘅歌都系啦、啊。The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系啊，咁但系今日节目完，我哋又唔系听呢只喎，长官拣咗另外一只歌。 后生唔识噶嘛？ 系啊，咁咧嗱，点解中文要分开，即系分开梦同梦想咧？咁系嘛？咁啊，讲起又是英文咧，一定系谂起马丁路德金讲嘅 ，I have a dream。咁但系呢个 dream 咧，可以同时解佢真系发咗个梦，冇人知噶。是他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發了這個夢、但其實呢他這個夢呢為什麼他要公開說呢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夢想來的、甚至是一個理想來的是吧、就是中文呢就 有路線圖 的、就分開的、他沒有的他只是希望的他有路線圖使不使租100萬人上去華盛頓呢 即是重溫回1963年、這個很熱的夏天8月28日、咁喺呢個華盛頓廣場，咁咧嗰陣時啲人講嘢真係好識講，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樣一輪衝鋒咁啊。咁馬丁路德金係講得好慢，你睇翻個紀錄片，慢到佢逐個字都要咁多萬人咁遠，佢都要聽得清楚。 呢度打斷你一句，就聽講佢最初嗰篇演詞唔係咁嘅， 係 最後咧唔知喎，但係即係最後咧就係、話到佢聽日要演講啦，到尾嗰一晚啊。佢先諗到 臨時起意啊！ 臨時起，即係嗱，佢嘅內容一樣噶啦、而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演講，大家知道咧，最緊要就一開始嚇點樣可以吸引到呢個聽眾。第二，而家喺當時馬丁路德金嘅年代咧，甚至而家都係啦，就係、你點樣俾生咪啲傳媒？你講一大餐嘢咧，一句生咪都冇咧，即係冇一句金句啊！我哋叫做冇句金句咧，嗰啲傳媒就好難報導啦、但你有句金句咧，哇！六三年到而家，大家都記得啦。 好經典嘅呢、這個演講， 係啊，所以咧即係等於咧其實有時急就章唔係唔好嘅，即係遲啲我哋講到夢，可能講到呢樣嘢。 冇錯， 譬如話林肯最出名嘅嗰個 Gettysburg Address 啊，蓋咩啊，蓋提士堡係嘛演說啊，裏邊最出名嗰句啦，就係、話政府就係為人民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of the people 嘛，咁即係嗰幾句係民有、民治、民享咁諸如此類啊。咁呢個咧，佢都係搭火車佢嘅時候寫嘅。 咁緊要嘅，其實莫扎特都係大部分佢個作品都係食完飯之後散步諗出嚟，咁啊好似天賜啊咁樣。 係，不過我哋翻去啦，繼續阿文傑話你講到夢想呢個問題啦，即係話喺當我哋講 dream 嘅時候咧，就無所即係冇分別嘅，可能係解真嘅我哋發嘅夢。亦都可能解夢想嘅，啱唔啱啊？但係中文咧，即係一般嚟講咧，自從有咗夢想，我懷疑都係好白話文嚟嘅， 好近代嘅， 嚇好近代嘅，咁咧就冇分別嘅，即係唔係中文就有分別嘅，即係當你話你發緊夢咩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話人咧，即係講一啲嘢都冇乜意義嘅，冇實際嘅作用嘅。但係夢想就唔同啦，尤其是香港人咧最出名都記得㗎啦，就係、呢、這個係咪周星馳講噶？ 如果人冇夢想， 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咧？咁啊，咁其實邏輯上講呢句説話就錯嘅，係嘛？即係就算你有夢想咧，同唔係啊？即係話 你冇夢想，人都係生物。 乜人同鹹魚實有分別噶嘛？你有夢想同冇夢想係冇分別噶嘛？即係有夢想又可以同鹹魚有分別，你冇夢想一樣同鹹魚有分別噶嘛？鹹魚係死魚嚟噶嘛？人係活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佢係夢，所以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叫做咩啊？allegorical sentences， 即係話一個預言式嘅或者一個比喻式嘅嘢、就唔係話真係叫你好邏輯地、科學地去研究一下。如果你從科學去諗呢一句説話咧，就冇意思嘅。 但 佢係金句嚟㗎嘛，又 係。就是、我哋以前學大學思想方法咧，真係某誤句啊，最好嘅例子。 冇錯。 係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首先要分清楚啦。即係今日我哋或者開始講所謂夢想啦。咁啊，頭先開麥之前咧，同阿蘇適都問我或者傾起偈啦，就係、是、夢想同理想有咩分別咧？文傑話： 嗯，哇嚇，即刻嚇， 唔係聽下。 其實好多個版本， 聽下你意見啊。 真係啊，咁快咁急添啊！ 係啊。 嗱，夢想同埋理想 係 咪有咩分別？咁好多時咧，啲人都會有一個共同，好似兩個 set 咧，中間有一個交集嘅嚇。咁、就係夢想咧，就唔係嗰啲遙不可及嘅事嘅。佢會覺得你最緊要咧就係努力，譬如你想做太空人，咁、呢個都似係夢想一啲類型啦，係咪？咁咧你循住嗰個規則咧，每一次有申請你就去做，每一次你嘅知識點樣去豐富係可以達成嘅。咁、但理想咧，就是你未必可以完全達成，譬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他是不在這個現實世界，他只是比你呢永遠都遙不可及地呢去想、不夠好不夠好，要去到那個境界就最好，但是就由於他是理想國裡面的東西，他未必在你人生裡面出現到的、但是他是一個原型給你參考，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但是世俗啲又有啲唔同嘅，如果用呢個世俗啲嘅講法咧，理想咧就即係譬如我一個理想，我可能係即係可能現代再近代少少，大家將兩個字倒轉咗、理想咧就會變咗做啲其實係有機會做得到嘅嘢。即係我理想係一個細細個寫小學作文嘅啫，我的志願係乜嘢咁樣？即係嗰個可能係一個理想嚟嘅，譬如我想做醫生，我想做律師咁樣。咁當然學生唔係一定要做醫生律師嘅，做工程師都幾好噶。咁咧夢想咧，可能就頭先啊文教授講啦，譬如太空人咁樣，可能咧一萬個冇一個人做到喎。咁咧即但係都有機會做到嘅， 冇錯。 係啦，機會低啲，但係可能現代人嚟講理想就冇柏拉圖嗰種咧，即係或者係杜甫嗰種啦，係剛得講下千萬間咁樣啦。咁咧但係就現代人講理想咧，就係實際啲小家子啲嘅，即係可能個人可以做得 到。哦， 係啊，冇錯。 即係夢想咧，就可能係社會性嘅，即係好似杜甫話齋咧，即係剛得講下千萬間咁，即係話而家香港人都係啦。就快知㗎啦，過咗兩年，明年施政報告可能就知點樣可以 安得香港千萬間。 你講下千萬間，即係香港青年就盡歡顏啊咁之類嘅。唔係我哋期望係咁噶嘛，而呢個期望咧，或者呢個夢想或者呢個理想，又係上邊啲人俾我哋噶嘛，唔係我哋隨口噏噶嘛， 係咪先？幫你定埋性添。 係啊，幫你定埋你嘅嗱，即係理想某個程度咧係有一個目標性嘅。即係同埋阿蘇適講，係個人嘅，即係通常都會問人噶。即係當然你兩樣都可以問。啊，譬如問蘇適，咁你嘅夢想係乜啊？你嘅理想係乜啊？咁咁你可以話我嘅理想就係我嘅夢想咯。我就想做工程師，而家我達到我理想啦，我做到啦，係啦。咁但係咧，原則上啊，即係就從個字嘅意思咧，就話你嘅理想其實某個程度係你嘅目標嚟嘅。你嘅夢想都係你嘅目標，不過咧實現嘅可能性咧就比較低啲。 這個 即係如果唔係就點解會要同夢即係拉上關係咧？係 嘅，你講得啱嘅，好得意嘅。佢哋如果話你夢想嘅內容同理想嘅內容可能有啲唔同嘅。 係 嚇、理想咧就可能精益求精添嘅嚇。咁譬如話我理想咧就係話我而家呢間餐廳仔第日會上市咁樣，係嘛？ 係 嚇夢想咧可能話，如果我儲到佢做老婆就好啦，呢個係我女神咁。 唔係我好似啊，好似阿 Bill Gates 咁有錢就好啦。咁呢個真係夢想，因為難即係難度高啲啊！夢想會唔會難度高啲？ 有可能有人做得到嘅，即係譬如上月球咁樣都有人做到啦。咁但係你如果而家要上月球， 唔係你啊嘛， 係啊，你唔係十歲咁，即係你唔係十零歲，你都幾難再上。即係嗰批太空人啊，即係而家可能係十幾歲開始讀大學嗰班朋友仔咧，就有機會再上月球或者去火星。我哋呢啲冇機會啦，年紀太大啦。 我嘅分別係咁啊，即係譬如有人問你嘅理想係乜咧，通常咧。佢就係話你想達到啲乜嘢，你明唔明啊？咁你通常就會講，即係你如果你話，我嘅理想咧就係有一日人類可以喺火，即係去到火星啦，因為月球去咗啦，不成為理想啊，已經達到咗啦嘛。第一就係話理想或者夢想都好啦，但係目前嚟講，你或者你人類未達到嘅嘢，咁但係咧，你如果話，你嘅理想係乜嘢？我理想就係人類可以踏足呢個火星咁。咁啲人可能好失望咯，即係關你咩事啊？ 系嘛？ 你又唔系美国总统，又唔系国家领导人， 你系咪？就算你系美国人，都即系佢达到咁，你好开心啦咩？即系同你冇关系啊嘛。 金乃迪嗰个演讲里边咧，都好引人入胜，都系一个六十年代演讲咧，就系讲上月球嘛，即系话我哋要喺六十年代完结之前将人派上月球，然后安全接翻嚟。咁个原因就唔系因为佢容易啊嘛，因为佢困难啊嘛。 系。 咁呢个演讲本身都好有名嘅，即系同埋咧，我觉得今接近啦，那个时间差两年啦。咁我影響都好大嘅，因為人類上月球呢件事咧，就當然係美蘇當年很競賽啦，但係其實當年全球嘅人類都睇電視直播，覺得呢個係一個人類嘅成就嚟㗎嘛。阿姆斯唐都講啦，我即刻小步， 你小心啲啊！即係話你話全球睇緊係錯嘅喎。即系有啲地方未睇到， 即系 有啲地方睇唔到，或者即系可以睇到都唔俾啲人民睇到噶吓，所以小心啲，唔好随便讲全球呢样嘢。 不过咧，呢一个理想咧，或者我哋今日讲嘅梦想咧，有时好唏嘘嘅，就 系 话咧，佢冇错系一个好大嘅 driven 啊，我哋话推动嘅力量。但系咧，如果你唔准备好，或者你唔认识，而俾你嘅欲望啊，譬如梦想里边都有啲欲望嘅成分啦，愿望又好，欲望又好啦。咁但係如果中間要跳過佢嘅嗰個鴻溝咧，或者得到佢鴻溝咧，你做得唔好咧，嗰種失落咧，唔係就係你一個人啦。嗱，咁頭先啊，蘇適講到啦，即係用呢一個太空個計劃做例子咧。咁啊，最近都睇過一個紀錄片，唔知點解又攞翻出嚟啦嚇，就係1986年咧，我都記得我喺電視旁邊咧係睇過呢個挑戰號咧升空。咁但係咧， 太空穿梭機 係啦，冇錯。咁但係咧就係佢。個即係嗰啲家屬，因為嗰次係第一次有平民一齊上嘅，咁咧佢會覺得有啲代表，譬如話一班教師， 有一個女教師 真係喺度選拔嘅，選拔咗就最後嗱依個女教師得到，哇！大家我哋睇翻紀錄片有啲鼓掌，同埋咧佢發言好感動，佢話我雖然係一個人。但是我帶住十個靈魂上去，因為有十個競爭者。咁佢丈夫就覺得佢好得無比，佢係理所當然應該係被選拔。咁我哋一路集中點都擺咗喺呢個女教師，因為佢係代表平民。咁然之後有唔同嘅，譬如有亞洲人啊等等啦、即係美裔亞洲人。經過咁長期嘅訓練，一路喺媒體裏面報導，直至佢哋升空嗰一刻，咁喺個基地度啲仔女啊、小朋友啊，個個都望住，點知？上升空唔夠，我唔知幾多分鐘， 唔夠兩分鐘，分兩鐘， 係啊，真係好快就睇住，咦，真唔掂啊！點解啲煙四處飆咧？然之後就聚翻跌落嚟咧，咁咧就等係全軍覆沒啦， 爆炸。 咁嗰個失落咧係好大嘅反應，而直至今時今日，經過咁多年咧，佢哋不斷去反省，就係當你嘅夢想太過急切啦。然之後咧，你自己埋沒咗某一啲錯誤，或者你覺得有危險嘅地方咧，你唔去正視，就係因為人哋會話啊，你今年要升空幾多次，或者咧你個目標達到，就係我哋話個理想最好咧，你就可以做到20次。咁佢哋係咁講啊， 係 啊，結果呢個咧完全未準備好咧，呢個教訓真係好大。呢個就是一個例子。 穿梭機計劃或者其實太空計劃本身有一定嘅危險性啦，即係太空人都有都理解嘅，因為譬如阿波羅計劃咁啦，咁我哋有個阿波羅一號噶嘛，咁就喺陸地嗰度做試驗嘅時候發生火災，咁咧就後來就因為吸收咗個教訓咧，就唔會用純氧喺發射嘅時候用純氧，係上到太空先用純氧。咁我覺得文教授講得好好嘅，即係如果你個太空計劃其實蘇聯都死過好多人嘅，如果你個太空計劃冇一啲好好嘅預備。就立亂派人上去咧，其實好危險嘅。而家大部分太空任務咧都唔派人嘅，都係一啲機器，即係衛星又好啦，或者係探測船又好啦，都唔係用人嘅。因為當有意外嘅時候，你嗰個承受嗰個壓力，同埋人嗰個容錯率同埋機器嘅容錯率係少好多噶嘛。你射個衛星有問題爆炸，大家一年都可能有一次半次。其實即係全世界嘅範圍都有嘅，即係失敗唔係一個無可挽救嘅錯誤。即係人類嘅理想，其實即係就其實我個太空人嘅犧牲咧，就建構咗人類其實發現啦，其實派人上去係咪真係值得咧？即係低其實嗰啲低軌道任務，你派架人上去又得，派架自動嘅衛星上去其實都得噶嘛，使即係唔係咁需要咁急切為顯示自己嘅國力，顯示自己嘅成就派翻上去。即係其實要檢討後來就係咁，國際太空站可以派人。但咧佢其實一年派兩次、三次嘅啫，即係個星空任務少咗好多。而家人 用人嘅星空任務咧，其實係少咗好多。呢、這個正正就係個教訓。我哋唔有冇一個萬全嘅準備，就唔會派人上去。 嗯嗯， 唔係同埋需唔需要咯？因為你派咗人上去月球之後咧，哇！我聽講咧， 係啦，十幾年冇翻去啦。 係啊，嗰度咧上邊唔知有幾多億噸垃圾喺嗰度，即係成個月球污染曬啊！因為你啲嘢拎唔拎翻落嚟嘅。你嗰啲即係你擺你去到嗰度即係好多嘅問題啊！ 其實係主要嗰六隻太空船嗰、那個 碎片啦、啊，係啦、啊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啦，即係變咗你再派人上去咧，其實個意義就唔大，不過唔緊要啦。 係啊，咁有好多玩法嘅，即係 問題唔 係 人， 太空係一個夢想嘅話 嚇，同埋一個重點咧，就唔係話即係人上去做到啲乜嘢，而係好似頭先金乃迪講啦，其實係一個所謂 里程碑式。 同埋象徵意義比較多啲，呢個好緊要嘅。 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喺人類夢想嘅系列裏邊咧，個名單咧仍然係有上太空呢個名單啦。 唔 係 你 咁， 再遠啲嘅咧就係兩樣嘢啦。我相信係幾難嘅。第一就係離開呢個太陽系，唔係呢個係好遙遠 嘅 夢想。 我個孫嘅年代都未必做得到，係 都唔知 得 嚇咁快。你嘅想啊， 人應該唔得，但係嗱，離開太陽系咧，其實我哋有。 有呢個咩已經去咗啦，係 Voyager 定 都唔係離開行去，只係離開咗太陽風嘅影響力啫。係 啦， 應該咁講， 即係哈佛嗰個咩啊嘛，太空船啊嘛，哈勃。 嗰兩隻 Voyager 即係嗰兩隻航天號，七十年代嗰兩隻航天號。咁其實佢哋離開咗太陽風嘅影響力啫，佢哋離開太陽重力嘅影響咧，其實仲有幾萬年嘅時間。咁 所以點會？搞唔掂。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人不死嘅 immortality。係啊，而家即係好多好多，即係美國好似已經有幾廿個啦。即係話佢有絕症啊，諸如此類咧，就將佢急 冷凍咗， 用 nitrogen 啊，即係叫咩 ？nitrogen 係氮氣啊， 氮氣液態氮， 液態氮就將佢急凍，直至到揾到方法咧係醫佢個病。咁於是又叫翻醒佢。 咁被動嘅不死啦。咁即係如果你話要改變自然嘅規律，真係困難啊！ 我都推薦你試下喎。唔係好貴啫，唔係好貴啫，聽講唔係好貴。 我咁分析啦，而家嘅技術咧，用液態氮係會破壞你嘅細胞嘅細胞膜嘅。係咁咧，其實係無論動物又好，植物好啦，放喺液態氮咁低温咧，其實單細胞可以 係 啊，譬如我哋嘅受精卵 係 可以即係咁低温保存一個好長嘅時間嘅， 即係長到幾啊幾百年。 譬如而家啲醫生擠十年試過都可以擠翻落去，係生得到小朋友，正正常常十年到都得嘅單細胞。咁咧，但係如果我哋已經發育咗呢啲多細胞，咁嘅個體咧，其實係真係冇可能復活嘅。即係唔係你個病嘅問題，佢個復活嗰個難度啊，比你個病更加困難。 哎呀，咁即係話當佢解凍出嚟嘅，唔知係乜嘢怪物。 咁佢相信一樣嘢啊嘛，就話我哋嘅。科技係會進步噶嘛？即係而家咧就係、是、好似蘇適話齋啦，即係冇辦法啦，搞唔掂噶啦。咁、但係點知你以後搞唔搞得掂啫？冇人知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你 做乜要救你咧？ 唔係，咁你俾錢佢噶嘛？佢 有 錢噶嘛？佢有價值，佢有錢噶嘛？同埋科學上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嚟。 係啦，跟翻頭先嗰點再講一下，因為我相信新聞報告之後，我哋討論嘅重點又會轉移啦嚇。係。咁就係頭先蘇適有提到嘅，年紀大上太空，咁我哋都知道咧，呢個亞馬遜嘅創辦人啊，貝佐斯啦，你知佢哋有錢嗰啲真係做一次宇航啊，叫做。咁咧，佢就覺得揾一個人陪佢上去。咁佢就知道有一個婆婆啦，今年82歲嘅，咁佢都係美國人嚟嘅。佢一路由細到大咧，佢個夢想就係飛行。咁佢9歲咧就已經係第一次即係上飛行課，咁然之後20幾歲就做咗飛行員，但係冇辦法上到，係啦，即係佢冇辦法去呢一個 太空 啦。咁於是咧呢個貝佐斯就請佢一齊去。哇！梗係媒體報導啦， 佢幫自己公司賣廣告啫。 係啊，一方面啊， 唔係佢好似辭咗職啦，佢 Bezos 已經辭咗啦，成個 Amazon 佢都係股東，但係佢已經辭咗 Amazon。 咁佢對呢一個婆婆咧就話啦：冇人比你等得太咁耐啦，咁耐即係幼稚嚟咁因為咧嗰個婆婆已經82歲，咁啊，但係都完成咗佢嘅夢想啊。 係，咁結果上咗去又翻翻落嚟， 上咗去低軌道亞馬遜嗰只咧，佢係一隻低軌道飛行嚟嘅，佢嘅失重咧其實得兩三分鐘咁少時間，飛行高度咧大概都唔過100公里嘅，即係都未過，即係都未完全離開呢個大氣層嘅， 即係睇唔到個南波， 睇唔到个南坡， 睇到 睇到个南坡， 睇到黑嘅天，睇到黑嘅天，睇 到一个弧形嘅，即系我哋唔可以叫地平线啦，因为开始见到弧形啦嘛，勉强见到弧形，上边系黑嘅，下边系蓝嘅，同埋会失重两三分钟，即系都几有一个上探感，但系就唔系一个轨道飞行嚟嘅，即系佢唔可以喺嗰个高度环绕地球转一个圈嘅， 但系当系噶啦， 因为唔止嘅两分钟你唔转唔到啊嘛， 即系要环绕地球转一个圈都起码要去到160公里以上先。 Eva 真唔正？ 我制， 喂危险啊，会死人噶！ 你话点样死噶啦？ 亚马逊嗰只都相对安全嘅，即系佢都试验过好多次噶啦，即系佢而家搞得太空旅游，即系所谓嘅太空旅游啦，因为其实低轨一个叫 suborbital， 即系低轨道都唔系轨道添啊，叫亚轨道啊，正式嘅名字叫亚轨道。亚轨道嘅飞行咧，其实佢。俾得咁多富豪去，咁梗係好安全啦、啊，大佬。如果唔係佢公司仲得掂嘅， 以後唔使玩啦。 係啦，所以 中型嘅焦點 都未必嘅。譬如好似嗰啲無人駕駛汽車都爆過幾隻啦，咪一樣 嘅。佢衰過幾鑊㗎啦，佢死過一個，佢死過係啊，我哋佢死過一個機師，佢死過一個 crew 嘅。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陣先嚇。十點半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講夢想。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今朝早政府总部回复原貌，外围嘅水马已经被移除，其他地方嘅水马亦都已经移走或者系即将移除，香港全面回复安全常态。李家超发表网志话，两日前的国庆日，全港多区挂满国旗和区旗，有不同的庆祝活动，市民高兴地度过。同2019年的国庆日黑暴和外部势力插手破坏的场面形成强烈对比。当年香港出现暴动、袭击和破坏，暴徒投掷超过100枚的汽油弹，在至少68处地点纵火，大肆破坏港铁、警署、政府建筑物和商店等，大约300人被捕。他又说，平定黑暴之后，政府积极复修和美化工程，年初至今已经为大约200个道路构筑物和大约10000支灯柱进行美化，创造近300个临时职位，有助舒缓失业情况。他说，这个是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原则带给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台湾问题未来仍然会用一国两制原则解决。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本港的一国两制逐渐返回正轨，未来亦都会发扬光大，相信对解决台湾问题有促进作用。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基本法列明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不代表50年之后一定会改变，相信中央在适当时候会处理有关问题，现在距离2047年还有25年，不用太心急。另外，对于近期港人移民增加，谭耀宗说，如果市民完全不接受一国两制，选择离开香港并不出奇，但是到外国亦都是未必会有好的生活环境。他认为香港仍然有很多空间，例如可以自由去大湾区和内地其他地方，希望现在继续留在香港的人一起齐心努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过去一个月平均每日有大约40名外佣能够完成多项登机前的要求成功到港，虽然不能够满足香港家庭的需要，政府仍然需要尽量外防病毒输入。罗志光在网志说，由8月30号到上个月24号，合共有606名菲律宾外佣到港，截至今个月1号已经有26人确诊。他认为，如果仍然有人认为当局需要增加每日来港的外佣人数，他无话可说。他又说，当局会每日检视外佣来源地的疫情、外佣到港后的确诊情况，以及指定检疫设施运作和预订的情况，同时会继续探讨增加指定检疫设施的可行性。

是不是全香港人的梦想呢？未必，那個地产商不是很想的而已。如果唔系我啲价，我啲我啲楼点可以贵卖啊？ 吓，你嘅问题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我哋成日都假设一啲咧叫做同 普世价值、 同质性嘅， 系 譬如特别系白人社会吓，优越嘅白人，譬如佢女性为例咁啦，佢觉得佢觉得女性最好嘅生活或者最好嘅价值或者向往嘅自由都应该系一致嘅，吓，但其实系好难。譬如你話佢應該要喺一個父權社會裏面提出自己嘅聲音，或者咧可唔可以主領生育呢個權利 嚇？ 誒、或者性嘅自由咁啊嚇？ 咁啊，新聞已經報啦，美國已經哇大 打 大示威， 又再打你，佢今時今日都打。 係啊。 咁於是咧喺啲世界婦女大會咧，就會白人嘅婦女會話俾其他嘅婦女聽啦嚇，你係應該要爭取你嘅性自由、生活嘅生育嘅自由等等。但系咧，有好多中东妇女话俾我听，话俾佢哋听，话你要我咁做，你要我翻去俾人用石头打死，我连啊攞干净嘅水啊都冇啊。 系，你仲讲到咁高咁、高阶咁高调 嘅嘢。想真系嘅内容。 唔系，就算你而家美国，我知道咧，即系你嗱，你冇话所有德，即系德州过呢条法例，纯粹系男人啦，可能有啲女人都系支持呢样嘢嘅。 系一定。 咪咯，咁你点能够话某一个理想或者某一个梦想系？人類的夢想咧，講到咁大咧， 嚇嗱，因為除了性別、種族、宗教、階級咧，我哋其實依幾個啲大嘅圍堵度打緊交嘅，即係有啲地方係真係宗教主導噶嘛，你冇其他啲嘢冇得講嘅，無論你咩性別、咩年齡冇得講，但係有啲社會咧就呢樣嘢可以可能拉平，咁於是此起彼伏啊嘛， 世俗。宗教世俗化之後啦，咁即係其實宗教唔世俗化嘅國家相對都係中東嘅，即係就算伊斯蘭教嘅國家啦，譬如印尼啊咁樣，佢哋其實都係一個世俗化嘅國家嚟嘅，政教分離噶嘛，即係你有權唔信伊斯蘭教嘅喺個國家裏邊，如果你咁，但係當然佢有伊斯蘭教法啦，譬如馬來西亞、印尼咁樣都，你如果犯法咧，佢相對都有即係通譬如通奸罪咁樣，喺伊斯蘭教嘅國家係罰得好嚴嘅。在其他不是伊斯蘭教的國家相對沒有東西的，其實是不是那 真沒有東西的 不是刑事罪來的嘛即你當然有後果是個人當然有後果，但 可能只是罰個女人，伊斯蘭國家那裡大禍即是通奸是兩個人的嘛，照計你怎麼 不是 男女都罰的， 不過印度都是的，譬如你強姦犯現在都罰得很重，因為實在太過分， 所以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呢，啲人話，即係女仔去啲伊斯蘭國家，其實係穩陣嘅。 哦，安全㗎。 安全㗎，因為即係男人 罰鬥重啊嘛。 唔鬥都唔敢鬥你，又唔敢隨便鬥你嘅，即係係嘛。 不過最緊要你著適合嘅衣著， 係啊， 唔好亂著衫。 係，即係著褲。 咁所以嚟， 但著褲又入唔到回教寺嗰度，大鑊。 我哋都睇下塔利班嘅管治咁樣嚇， 係 或者佢個所謂能唔能夠開放去到咩程度，即係擘大眼睇啦，即係都唔樂觀啦。 係 啊，即係有啲嘢好根深蒂固咧，而令到我哋夢想都唔敢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講到係咪有個人類共同嘅理想或者共同嘅夢想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就因為大家嘅利益唔同啊，大家嘅階級都唔同啊，所以其實唔同嘅或者大家嘅種族、大家宗教唔同，咁變咗咧，即係個歷 史唔同。 是啦，個文化又不同，咁變咗咧，大家好即係冇可能個夢想好分別嘅，即係等於譬如 美國呢個國家咁短啦，咁年輕嘅國家，而且嗰陣時咧。由開頭的烏合之眾啦，我哋話嚇，即係大家又無論係啲唔要嘅人過到去啊，或者想探險嘅人過到去，野心勃勃嘅政治家過到去，咁咧佢哋好多嘢都可以嚟過，由頭開始嘅，嚇咁已經係吸收咗嗰陣時嚇二三百年嘅精華，佢哋想點做？但係對於五千年文明古國，你事實上真係好難，係咪啊？ 包袱好大嘛？ 係啊，個包袱好大。 咁但係我。頭先都有諗過嘅，就算係好基本、好基礎嘅一啲慾望，即係譬如食飽咁樣啦。咁咧，即係而家都仲有啲世界上仲有啲國家人咧受飢餓嘅困擾。 有。 係唔係餵飽所有人就係夢想咧？啊，其實都好有趣嗰樣嘢。對一啲已經達到咗呢個階段嘅人嚟講，譬如對香港啊，或者對歐美國家、先進國家人嚟講，食飽唔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即係只有營養太多想減肥啦。咁即係就算係咁基本嘅嘢，你可能套用係一個。即其實呢個世界養唔養得起所有嘅人咧，養得起嘅。咁但係咧，就係、是、資源分佈嘅不公。咁咧就有啲國家人咧就資源多啲，譬如疫苗都係㗎。即係有好多國家人想打都打唔到㗎嘛。但係有啲國家人咧就 即有啲國家裏面一部分嘅人啦嚇，即唔係就係香港嘅，全世界都有嘅，就覺得疫苗係有問題，就唔打針噶嘛，堅持唔打針。美國都有20%嘅人係堅持唔打針噶嘛。咁呢、這個即就算係啲咁基本想冇想食飽、想冇疾病呢啲咁基本嘅即所謂嘅人權或者人嘅基本生存嘅一啲慾望咧，都未必係一個普世價值嚟嘅，都可以有唔同嘅、即係人嘅個體之間嘅諗法。 系系系， 同埋而家个生存条件啊，因为譬如我哋可能生存条件好啲，咁我就有啲形而上啲嘅， 即系高级啲嘅，所谓高即系高高啦吓，即系有啲大啲嘅理想啦，可以咁讲。 系弗洛伊德嗰只，系满足咗基本欲望就开始。 呢、 這 个系阿荣格讲嘅， 啊系 sorry 吓，沟通讲，沟通讲咧就系话佢话咧认为梦啊吓，佢唔系讲梦想，佢讲梦啫吓，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去到弗洛伊德19世纪末嘅时候啦吓。咁人類先至開始，咦？原來夢可以科學化地去研究嘅喎、然之後有好多嘅理論。 其實唔科學嘅 一件事咧，當時嚟講就話科學啦。咁於是咧就而即係好多嘅解夢啊，其實中國好耐已經有嘅、好啦，咁咧跟住咧就係阿弗洛伊德嘅老友啦，亦都可以話佢半個徒弟啦，就係叫做卡翁。即 係 榮格，榮格係嘛？大陸係，因為普通話係讀翁反翁啊嘛，榮格。咁啊唔緊要啦，我哋你譯做翁格都得嘅。其實如果廣東話應該譯翁格嘅嚇。好啦，咁佢就話咧夢咧係有分 big dreams 同埋 little dreams， 大夢同小夢。 咁佛經嘅大乘佛教、小乘佛教， 大細夢嘅大細夢嘅 嚇。有咩分別啊？ 佢細夢咧就係話即係你一啲日常嘅好少嘅嘢嘅。即係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譬如你今日咧，哇！突然間即係好唔知點解，心神恍惚咁又踢到道門啊，諸如此類，即係痛啊咁。咁夜晚你可能發一個夢咧，就係、是、關於呢樣嘢嘅，即係覺得哎呀自己又唔知點誒搭車架車又撞車，唔知咧行個街咧又會撲親。咁其實咧佢就話呢啲咁嘅小夢咧，就係、是、將你日頭嘅時候所遭遇到嘅唔快樂嘅事情或者情緒咧，消理咗佢，舒平撫平咗佢。咁呢啲係叫小夢，大夢咧就唔同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安德講下，哇！突然間你發夢，香港突然間變咗啦，好環保嘅，即係好綠色嘅，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咁咧就係一個大夢啦。咁甚至咧，佢認為咧，都有呢啲咁嘅事實嘅。譬如話一個有啲做學問嘅人咧。佢突然間咧，即係好多問題佢解決唔到啊！聽講羅素都係有一次咧，即係佢同呢個懷德海咧一齊寫呢個 principle 啊，帶住個問題瞓覺啊嘛。 係啊，即係嗰個叫數學原則嗰本書啊。咁佢係講邏輯學同埋數學噶嘛。咁去到一個難關咧，棘到佢咧不得了。佢話痛苦到咧，死啊！我呢本書寫唔到啦，即係我日諗夜諗，諗到頭都爆，又頭赤又頭痛，我不如跳海死佢啦咁。咁嘅時候咧，點不知喺個大夢度咧就解決咗。咁另外一樣，即係呢啲就叫做大夢啦。咁另外一種大夢咧，佢嘅講法咧就叫做叫做咩神啟啊 ，revelation， 即係有預言性嘅。 唔係，譬如聖保羅， 哦， 你話係唔係咧？即係佢突然間喺即係本來佢係羅馬人嚟噶嘛，負責去追殺嗰啲信天主教、信耶穌嘅基督徒噶嘛。好啦，咁但係有一次咧，突然間咧就哇行行半路途中有個光，突然間強光撐佢。撑到佢盲咗，咁跟住咧，佢就听到把声音，佢就系闹佢啊嘛，疏，点解你要去迫害我嘅信徒咧？咁佢认为呢个咧就系、是、 神嘅启示， 神嘅启示啦。咁呢个咧有好多人都有嘅、哦。后来我发觉，譬如牟中三讲过啦，就系话佢点解即系师承呢一个新儒家或者咩咧？就有一次佢同成班人啊，同十力饮茶啊嘛，就讲起呢一个良知嘅问题。咁咧有啲人喺度拗良知係咩嘢咧？咁呢個好西方嘅，咁我哋點知道人有良知咧？點肯定個個都有良知咧？咁咁洪十力突然間大力一拍拍台，良知就係一個呈現， 係 唔使證明嘅。 係 你有良知嘅話， 孟子講 嘅啦。係啊，良知就你就會呈現出嚟，就知道有個良知。你做咗唔即係唔符合良冇良心嘅事咧，你自己會感到內疚嘅。佢唔使用咩西方嘅科學啊，咩邏輯學啊，咩搞啲咩實驗去證明有冇良心或者有冇良知嘅。咁於是黃宗生砰恍然大悟。 嗯， 係嘛？咁另外咧，我又睇過唐君毅又係有一次即係佢走難啊，即係打仗嘅時候。咁結果咧冇地方容身啊，揾唔到地方住。咁結果咧又好似即係民間故事咁，走咗個破廟嗰度瞓覺。咁然之後半夜三更突然間都行雷閃電，咁話明係破廟啦嘛。咁啊驚醒咗佢。 咁佢突然間咧，叮叮噹噹喺大風雨之中，突然間驚醒咗，突然間咧就對即係嗰啲哲學嘅問題一打打通曬啦。咩叫靈知？咩叫良心？咩叫人？咩叫愛？諸如此類。咁呢種咧，榮格咧就叫做大夢想啊 ，big dreams。佢唔係人有嘅。small dreams 即係小夢咧，就人都有嘅，你同我都有嘅，即係好多人咧就。不生佢從佢未見過一個人咧一世冇發過一個夢嘅，佢人一定至少 你記唔記得 一世人發過一個夢啊？記唔記得有另外一個問題啦， 因為一定有發夢嘅，呢個好容易證明 嘅。夢裏邊有冇顏色嘅？ 唔係有啲有啲冇嘅，有啲人發啊，譬如我發唔到夢有顏色 嚇， 係 啊，我又發唔到夢裏邊有聲音嘅。淨係得畫面嘅啫， 我直情係編劇家嚟嘅喎，每個人都係編劇家喺個夢裏邊。你真係唔好話你自己冇才情啊，冇藝術細胞。其實咧，即係弗洛伊德真係講得好好勁。即係其實我哋都一個戲劇，一場戲劇咧。你想改寫咗你誒喺現實生活裏邊嘅，無論係你嘅慾望、你嘅恐懼啊。咁但係咧就揾好多唔同嘅人物。無啦啦，小學教師出咗嚟，原來嗰個咧就係你個老細嘅化身，即係好有趣啊！咁所以咧，創造一場夢又好有趣，但係解夢嗰個又好有趣， 係 嘛？咁咧就大家各有各玩啦，咁啊就死無對證，所以就唔係好科學，因為你唔可以再做一次，即係夢你可唔可以發翻？ 冇，你冇辦法做到實驗嘅。 其實發夢某程度，如果你用現代科學去講啦，咁我哋其實我哋無論係眼啦、聽啦、感覺啦，全部都係腦裏邊嘅一啲化學反應嚟嘅啫嘛。即係你隻眼的而家睇到嘢嘅，咁你嘅眼係會製咗一個信號俾你嘅腦，令你覺得睇到嘢。咁但係當你瞓著嘅時候，其實你嘅腦係可以從頭做一次噶嘛。由笛卡爾嗰個年代開始講噶嘛，我哋點樣證明人係存在嘅咧？只係最後只係證明到原來思想呢樣嘢，我哋係肯定存在 嘅。一路不 咁我哋而家最近有套戲就係上第四集啦嚇，咁即係嗰套 Matrix 啊，咁大家亦都會有一個即係我哋都有個討論過嘅喺哲學界上面，我哋係咪生活喺一個好大嘅我哋嘅 simulation 裏邊咧？咪一個電腦模擬裏邊咧？我哋其實係咪只係一堆電腦程式嘅？我哋 呢個好難係 啦，好難拗噶嘛。 Nagel 寫咗一篇噶啦， 係啊，咁 佢話點？我哋同蝙蝠有咩分別啊嘛？即係話。即係話 consciousness 咧，即係個意識啊！即係你，譬如我哋而家咧，而家有意識噶嘛？我哋聽，我哋做緊節目，我眼度睇到文傑華，又睇到阿蘇昇，其他啲聽眾咧，朋友開心機又聽到嗰、那個對我哋嘅感性，即係感性嗰個感官啊，所得翻嚟嘅經驗同我哋發夢所得到嘅唔同噶嘛。即係發夢嘅意思咧，就話如果你個發夢啊，又翁都講過呢樣嘢嘅，佢話如果你發夢咧發得太過真實嘅時候，你就會醒啦。 系， 因为个脑系唔能够接受一样嘢咧，唔能够接受一样嘢，佢系 really 真系真实到好似 你 喺有意识嘅时候嘅经验 系 有分别嘅。系啊，即系如果你讲到胡塞尔嘅现象学，佢就系讲呢样嘢啫嘛。即系话你清醒嘅时候所得到嘅经验，同埋你发梦或者你入到去一个虛擬真實都好啦，譬如你一路玩緊即係嗰啲電子遊戲啊，或者你有個 戴住個眼鏡嗰啲 啦，係啦，有個 avatar 諸如此類咧。佢話如果嗰樣嘢係威脅到你個人，搞唔清楚，好似迪加爾咁啊，搞唔清楚究竟我存在定唔存在嘅話咧，你就會醒啊。但係點解咧？就而家冇，大家都冇辦法知道。即係話，尤其是科學家都解釋唔到嘅，點解即係人啊，由最單細胞甚至生物都係啦。由單細胞一路演化一路進化，去到某一個位咧，嗰啲生物去到某一個層次咧係有意識嘅。即係嗱，譬如你一條蟲可能冇嘅， 唔知 唔係應該係嘛？或者烏蠅可能冇嘅，蟻可能冇 嘅。蘇適用 Matrix 嗰個諗法咧，就好多嘢咧都可能觸類旁通嘅。 唔係 Matrix 係一個預言嚟嘅，一個戲劇。你話齋等於你發一場夢嘅， 有學術基礎嘅。 係佢有個戲劇性嘅，即係話我哋點樣去分咧咁？咁自從 Matrix 之後呢十幾年，可能你睇嘅哲學論文比較少啦。咁但係咧，即係哲學家已經討論咗你好耐呢個問題，就係話就結果佢哋話好簡單嘅啫嘛。尤其是嗰啲所謂經驗主義學派啊，即係話你話即係同唯心主義最拗得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冇得懷疑嘅，任何嘅感官經驗都係咁嘅。你話我哋會唔會係即係好似莊子話齋，究竟係我夢為蝴蝶，有蝴蝶夢為我咧咁？咁冇可能嘅。 不過咧，經驗主義係令到我覺得好沉悶嘅。 咁 啊，即係話你見到嗰樣嘢，只能夠喺嗰度，譬如一個杯放手嗰啲落嚟，咁你點見到因果關係啫？你見唔到因果關係，就唔可以講噶啦。咁樣即係好，即係佢冇得跳躍啊。係咁啊，但係頭先我反而好有興趣蘇適所講嘅嗰個大嘅 matrix 係點樣翻譯啊？ 網絡。系嘛？矩阵网络， 廿二世纪杀人网络， 嗰套戏就系咁叫。如果正式嘅， 点拗咧？即系我哋仲有冇一个大佬？其实你永远都可以话系有嘅，即系操控我哋。我哋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小脑喺里边互相呼应、运作、配合。 系， 但系有啲其实都几即系。因為成套理論裏面大概的背景就是咁樣啦。如果一個好先進的文明，佢係可以成立一個好為即係計算速度好快的電腦，佢就可以將自己文明的祖先由原始人開始去到某一個程度文明，好快咁行一次嘛。咁即係如果真係有咁先進的文明咧，其實喺個電腦模擬裏面，我哋呢啲被模擬的人咧係分唔到咧，我哋到底係真實存在嘅，定係其實我哋係真係人嚟嘅？咁但係其實好多物理學家都講過嘅。即係啲好基本嘅物理原理咧，其實即係唔應該模擬到嘅。即係譬如我哋睇到嗰啲不確定嘅定理，即係嗰啲quantum mechanics、quantum physics 嗰啲啊，嗰啲不確定嘅原理啊，嗰啲其實我哋 Heisenberg 嗰個嘛， 係啦，即係我哋其實都幾可以確定咧，我哋唔係喺一個模擬裏邊嘅，因為我哋觀察到一個咁微嘅， 唔係個 VR 係啦，我哋觀察到一個咁微分嘅。世界即係我哋所講嘅微分嘅世界係講緊十嘅負三十幾次方咁細嘅一個量度單位。咁我哋如果係被模擬出嚟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因為你個數個量會好大嘛，即係大到成個宇宙都計算唔到咁大。咁所以大家就覺得我哋應該係真實存在嘅一啲 個體嚟嘅， 係個體嚟嘅，即係有物理學嘅。基礎去演算，即係大家信就信啦。呢啲 即係你係覺得冇可能，然之後嗰個大啲嘅可能應該就係咁啦。咁樣係 啦，因為個電腦冇咁 powerful， 可以用分將啲世界分到咁細 啊。即係你信神就得咯。神无所不能噶嘛，你信有神有上帝有天主，有咩有真主就得。 即系好好啊！人生嘅奇妙点就系你有咁多呢啲，即系唔算系黑洞不能解释嘅嘢，仲有好多空隙可以俾你去填解嘅，即系而且唔系得一个答案。 系，同埋永远都冇嘅，几千年以嚟到而家都冇 话。我发现哲学啊、科学啊，好多共同话题噶嘛。 系， 即系譬如头先讲，即系我哋系唔系即系。由笛卡爾嗰個年代開始，我哋點樣證明自己存在咧？喺科學上邊有一批物理學家，其實不斷做呢啲，即係佢哋其實都講咗好耐啦，到呢個決定論。 其實即係呢個又差開一筆講啊！我成日覺得即係中國啊，或者亞洲咧，好多嘅學問咧，就將佢分割，而家冚唪唥分割曬啦。哇！直情細到不得了啦嚇、啊，管理學都分開，酒店管理啊，或者咩保險公司管理，即係各種嘅管理，即係太細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尤其是物理學啊、理科或者文科咧，係唔從哲學開始嘅。譬如歐洲又唔同，即係你睇到，譬如話呢個當年啊講量子力学，即係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啊，嗰班咧全部都識哲學嘅。 哦，咁你有個仲得人驚啊！文傑話小學嘅時候讀笛卡爾噶啦， 法國係，唔係我有一樣嘢仲驚啊！你同我聽到都，原來海恩斯坦自己13歲已經睇康德。睇曬三本批判， 所以咪就係將佢個腦切咗249去研究點解嚇？ 點解13歲可以睇得明康德嘅？我想 係咪？唔好話俾人聽。 睇唔睇命令嗰陣時，其實係點解可以唔瞓著？ 睇得你要睇得明先睇得曬噶嘛？係咪先？你唔明咁求其睇啊？ 真係唔係一個過年紀可以。 唔係，雖然佢係德國人，佢好識德文，但你識德文都唔一定識睇嗰班友噶嘛？嗰班友啲德文係好難睇。 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係個 scheme。我哋用嗰個字咧，其實一個中國人嘅教育咧，好少係要你用呢一個咁嘅體系去理解個世界嘅。即係我哋父母啦，阿媽同我哋講古仔啊，屋企人點教啊，就算喺學校裏邊所學咧，係唔會用康德嗰啲觀點去睇個世界嘅。 我知啊，咁所以而家中國人，譬如香港人啊，或者甚至內地嘅中國人、台灣嘅中國人咧，都好大鑊啊！第一，我哋冇西方嘅 schema 啦，我哋話齋，即係冇佢嗰種文化嘅心態啊，或者嗰種背景。 呢個係阿里士多德開始嘅。 我哋連中國都冇啊，因為我哋唔讀舊書啊嘛。 嗯。 係嘛？ 即係唔讀文言文， 唔讀文言文，同埋你唔係從經。 你紅十力拍台話。 道德是不用證明的， 是啊， 它是體現，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那你已經不是那套東西來 的，是 不是，就是這個舊儒家那套，就是等於最近李英時死了，很多人講起，就是說你現在你寫中國歷史已經大部分人寫不到 了， 因為你看不到中國歷史五千年，你睇唔掂，你根本由細個唔細個開始，好似陳仁格啊，即係嗰啲咧，細個開始背古書咧，你大個先嚟睇咧，你死梗嘅。即係等於哲學史咧，可能盧士光寫埋，即係都有人寫，但係會寫得唔好啦。因為你淨係佛教中間嗰扎經典，你冇可能睇曬，咁你點寫咧？你明唔明啊？ 咁但係仲係好多人寫嘅， 會有人寫，但係即係你信唔過咯。係 咪以偏概全啊？ 你信唔過咯？ 每人都有一套寫嘅。 老師哥嘥咗成幾多年啊？四廿。 哎呀，唔好話佢嘥。 唔係，即係佢使用，佢用咗四十幾年嚟寫一部哲學。 呢個真係夢想嚟㗎， 同埋佢係後生已經背曬嗰陣㗎啦。 唔 係， 因為佢其實好犀利，盧思光係我老師，所以我知道啦，都應該要講兩句啦。佢睇嘢好快，同埋咧佢會抽出一啲最重要嘅嗰個形式啊嚟到理解，所以佢睇佢寫嘅中國哲學史係易睇易明清楚，去無全清嘅。 嚇！但你要信佢嗰套即係所謂模型咯，即係佢嗰個哲，即係佢嗰個理論嘅 假 設啦，即 係 好多假設咯。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停一停啦，因为又要听新闻啦。电话号码系18723111吓，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哋讨论呢个梦想嘅问题嘅。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有文基华啦，有苏轼同埋马恩赐嘅。咁一阵间十一点后咧，我哋接听大家电话。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嚟，亦都欢迎大家上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嗰度留言嘅。咁啊，好啦，休息一阵先。 增三宗死亡个案，累计2507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香港同邻近水域有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讲封路，安心街去马鞍山方向近离和里松中心的唯一行车线啦，而家已经重开翻噶啦，就系受到较早前的水管急收影响，安心街去马鞍山方向近离和里松中心的唯一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另外啦，窝打路道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雅色士道的部分行车线而家是受阻的，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跟住在重阳节的封路，在葵青直至到下午5点，永创街、永孝街、永立街和部分的永德街、永贤街和永顺街呢会暂时封闭。介乎葵起街和永建路之间的一段永基路亦都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博士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的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不更阔，听不更广。 大家好，我是米哈。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感觉就好像冬天的晚上，当你加班回到家，见到台面上的一碗热汤。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是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是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大家好，我是余翠怡。你们想不想知道多些有关香港运动员的动态呢？如果想知道，记得就要留意港台体坛123啦。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在戏院入面最佳的位置就应该是中间再偏左一点。 哈林石上面 吓，点解咧？ 佢嘅解释就系话英文咧由 左向右， 系啦， 即系角色入嚟喺左手边， 系啦。 如果你想个画面和谐啲，咁就要上轻下重。 因为人眼咧睇下边系多过睇上。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上面。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啊，大声啲嗌下先啦，要提振精神啊！咁啊，讲嘅题目咧就叫做梦想啊！咁啊，天文台咧仍然继续挂出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2点半，咁啊，仲要讲多一字啦。好啦，咁啊，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咧叫做梦想啊！电话号码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啊、我就唔好中意用分享两个字。 嗯， 系啦系啦，大家讨论 参与最好啦，系咪先？大家一齐倾噶嘛，系嘛？唔系你叻晒噶嘛，系嘛？即系我叻晒，我就话同你分享啫。我有你冇，我先分享啲嘢俾你。 共享 系共享又得， 都得吓、 啊。就即系而家咧，即系而家咧，成日觉得啲人用字咧用到好即系唔准确， 好松嘅咋， 求求其其嘅，中意 贪玩啊！ 即系头先我同阿威又同阿林建华讲起。就係、是、話、有一日PM 咗我個題目啦，因為要俾林鄭講佢嗰啲嘢啦。咁嗰個生命影響生命又係唔係好準確嘅？我哋希望有一日有機會，我哋再講下呢個題目 嚇。講實啲， 講實啲係啦，即係同埋咧，即係糾正下，因為而家香港人咧用嗰啲字咧用到亂曬大龍啊。 嗯， 好啦，咁 我有問題關於呢個夢啊。 係。 咁而家咧夢想咧有好多新嘅發展嘅用法，就唔係淨係個人嘅，甚至係甚至係一個集體一個國家嘅。 嗯。 譬如德國夢、中國夢嚇、日本夢咁樣，咁咧就其實講乜嘅咧？即係呢一個佢亦都係假設咗咧，嗰、那個內容咧係嗰個族群全部都會分享嘅。 係係 啊 ，Facebook 都有聽眾，係即係啱啱喺 Facebook 上面都有 post 問呢個問題，咁佢就淨係問中國夢嘅。不過頭先文教授講得啱啦，即係中國有中國夢啦，美國有美國夢啦。咁其實係咪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會有一個共同嘅夢想？啊，同埋呢個夢想其實都幾危險嘅，即係都可以好危險嘅。 係，當然啦。 你咁講都危險。 唔係希特拉都話佢有個咩第三帝國夢啊嘛，亞里安夢啊， 要生存空間。 即係佢唔係用咁嘅字眼，但係意思係一樣啦。 熟悉係細個嘅時候睇得荷里活電影多嘅美國夢嘅。 嗯。 咁一講美國夢嘅時候，我哋覺得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喺香港咧有啲遙不可及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笑啊，美國人好天真啊，美國人好樂觀啊，美國人相信平步青雲啊，啊一個小鎮裏邊嘅一個無名小子係會一日做總統啊，諸如此類咁啊。 咁事實係有喎。 咁、但 係 我哋係有，佢唔係好多。 係 。但係咧，佢哋已經成為咗就係鼓勵教育裏邊一部分，就係唔好睇小你自己。你有一日你係可以夢想成真嘅。 係。 同埋咧，佢有一個 socialization， 即係佢有一個 social mobility。 係，佢有一條路俾你行嘅，雖然嗰條路又好難行，即係可能即係 二億幾美國人裏面都可能只有一兩個得到，咁但係實際佢係得啊嘛。 嚇，咁你買 lotto 都係啦，彩票。 啊，差唔多。 即係六合彩都有人中， 差唔多啦。實有人中啲，冇可能冇人中。 誒，唔係冇，未必個。 但係美國嘅即係美國夢咧， 美國一定 係 做總統嘅。 係，但唔一定係，唔一定係嗰個美國夢啊嘛。即係話一個叫做即係冇身家嘅、冇家底嘅人可以上到去做總統啊嘛，或者咧即係話好似你窮到。你想想Steve Jobs 即是发明这个苹果啊乔布斯的。他有什么他有什么家底啊、是不是他读过什么书读到半路大学读到半路他都不读了。是不是 这些才是犀利啊。整间 Stanford 都是这样的鼓励你出去做生意不不到业不紧要。我本身在美国读大读过一个学位啦。其实你入到去间大学。他就叫你 alumni 噶啦，佢就叫你校友噶啦。香港大學就唔係嘅，你 要 畢到業， 係 你先係校友。啊，呢、這個就已經好大分別啦。 嗯， 即係最緊要就係你有成就，你同我有啲關係就得噶。你畢唔畢業唔緊要。 跟住叫你捐錢啊，捐錢捐俾個校友基金。 冇錯，阿蘇適啊，咁啊真係問你啦，你係麻省理工噶喎。 係。 入去讀嘅時候，係咪好多人都有夢想嘅咧？即 係 一定好興奮啊嘛！入到呢一間世界知名嘅理工學院。 咁但係應該咁講啦，如果我冇一個咁嘅目標，即係冇呢個理想，咁我就入唔到去啦。其實都唔係一個夢想嚟嘅，應該我係冇諗過自己真係會做到，即係機緣巧合啦。佢最近開放咗近幾年，開放咗一啲俾年紀大啲嘅學生啦，透過網上學習學到一定嘅成績之後咧，咁當然你有其他嘅。即係基本嘢你要做到啦，咁佢都會收我哋，即係我本身大學成績唔係咁好嘅，我又唔係理科生，但係佢就透過呢個途徑咧收咗好多年紀大少少，重新去讀工程學生，即係佢覺得呢班學生如果有咁嘅能力，有咁嘅志向，最緊要有咁嘅 motivation 有咁嘅動力去做咧，咁。收翻嚟嘅效果又幾好喎，即係我哋成績又唔差啦，即係讀到嘅嘢都幾多。我而家讀緊博士添，喺CTU。咁咧，即係佢覺得啊，其實教育咧就唔應該淨係教啲後生仔十幾廿歲嗰啲嘅，即係尤其是而家我哋人才唔夠啦，即係人到中年都要轉型噶嘛。 冇錯。 咁所以教育咧係應該普及化，去俾唔同嘅年紀嘅人嘅。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咪一個夢想咧？其實可能我冇諗過喎，但係我突然間見到一個機遇。 系， 咁就燃烧咗我呢个重新读书嘅一个 愿望， 一个愿望，即系嗰个梦想由开始到实现啦。其实个时间年几嘅啫，即系唔系我细细个就谂住我要去呢间最高学府咁样，完全冇谂过。但系即系我觉得人有一个叫做志向系好嘅，即系但未必需要好清晰。 系 去边一间大学，或者我要做到乜嘢？ 但 我 限住自己喺呢个时候发生。 系啦，就系、是、你有一个志向，有团火，当有一个机遇嘅时候咧，如果你能够把握到咧，都可以做到。 系 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喂，阿伍生， 系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哇，好耐冇听到你把声。 哦，呢、這个城市论坛而家冇啦嘛，咁我 唔系啊，你广东广西都成日打嚟噶嘛，嗰阵时喺二台。 是啊，但是就因为后来正式论坛咯，咁啊又系呢个差唔多个时间啊嘛，咁啊都好忙啊。 O K， 讲咧， 正式论坛 close 咗啦嘛。 系， 即系咁样，你哋啦，一开头咧，我觉得咧好有启发性，因为你讲到咧话呢个理想同埋梦想咧，啊，咁我查一查，喂，原来喺中国嘅古籍入边咧就有梦想呢样嘢喎，有啲好，即系，但系理想咧，原来咧。最早出現咧，好似係譚志同嘅文章入邊。 係 譚志同，大家都知啦 嚇。係知啊。 懷疑咧，會唔會理想呢個字咧係日文度過嚟嘅？因為嗰個年代都好多文化都係其實日文過嚟㗎啦。 唔奇㗎，唔奇嘅。係 啊。咁我就即係，但係我就諗起，喂，我哋讀書咪有個大同與小康嘅， 係 啊， 係啊，禮記啊嘛，禮記。 係啦，但係佢就冇講到呢，即係後來嘅人冇講到呢個大同社會一個理想喎、 啊，即 係似乎啲孔子就話大道既隱啊，咁啊而家咧有啲翻譯就係話，即係有啲解説就話大道消逝，即係曾經出現過啦嚇。係係。咁啊，我感覺咧會唔會係即係中國人嘅個理想觀咧就冇講出嚟，但係其實咧就係、是、其實係可以實現嘅。但喺英喺西方嘅理想觀咧，其實係 ideal， 佢依個字係 ideal 嘛，英文就應該係嚇。 係啊係啊， 就係、是、一啲 perfect 嘅嘢。如果你喺個即係網上去搜尋啊，呢、這個 ideal， 即係其實依啲嘢咧係好似天堂咁樣，好似即係上帝咁樣， 是可望而不可即，他永远都是追不上的。这个是中国和西方，这个是我第一个观点。第二呢，我就想起呢，你们讲得很好的梦和梦想、啊、在西方呢都是 dream 这个字啫。即其实呢，就会不会根本在西方来讲，这个梦将它讲成梦想，即都是用 dream， 即是马丁路德金的梦，或者朗劳列根他的 speech 里面、啊、即是 Chapter 7提到 Wonders 这样，这个字他有没有提到梦。即其实呢就是他们呢去攞一啲個個人你都會發夢噶嘛， 係 咪？係發夢係一個最大嘅自由嚟噶嘛，係、嗯、咪？人人都有噶，係、 嗯、 冇 limitation 噶。但 ideal 呢樣嘢咧係有 limitation 啊，係講到分配嘅、嗯。即係如果我唔同你講 ideal， 我就同你講夢。你人人都有夢，跟住攞你嘅夢嚟到講到咧，大家共同嘅夢。頭先你講過啦，即係其實係你 motive 你大家咧去走一個咧佢哋共同嘅社會嘅呢個國家嘅一個方向。即夹硬可以讲質俾你嘅啫，但係你又唔能夠反對，因為呢個係夢想嚟㗎嘛，冇講條件㗎，冇講分配㗎，冇話要即係唔係話共產主義社會咁樣㗎，即 係 所以你唔能夠唔贊成㗎。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就系嗰个梦同埋即系理想之间嗰个巧妙啊！ 嗯嗯嗯， 好， 多谢阿伍生啊，有咩反应啊？ 啊，好有趣，我觉得， 哈哈 就话 佢讲咗好多个 point 啊，基本系自由啊， 系， 即系你 其实发梦有冇自由我都奇怪，即系唔系你想发乜就发乜噶嘛？ 系 咪 啊？梗系啦， 你想唔发佢又会发噶嘛？ 即系譬如你就算系长期终身监禁啊。咁你都係發都可以發夢噶嘛，係嘛？ 即係 咁當然我 唔到你控制嘅。 嗱，當然我諗起發條橙套戲嘅，咁佢要即係干預你嘅夢，或者唔俾你瞓覺、啊、或者咧就係電你去改變你自己不能自主嘅做夢或者創造夢嘅呢一個活動咧，都唔係唔可能，係嘛？即係因為我哋都係身體嚟嘅啫，即係夢境咧同個身體咧真係分唔開嘅。咁我唔知啊，馬恩慈或者蘇適有冇試過咧？即係我哋成日都係，譬如當你只腳掂到個枕頭，咁你咧就可能隨時發夢就見到個大岩石擲住你咁樣咧嚇。即係原來用身體嘅條件係有影響嘅。 係。 咁啊，呢個我都唔排除嘅。 唔係有啲講法就係我都聽過，即係話咧，譬如中國人，你知咧，啲 B B 咧係昂瞓噶嘛，即係個頭向天噶嘛。但係咧，即係洋人咧就好中意壓住個胸嚟瞓覺噶嘛。即係所謂點啊？我哋廣東話叫 頭 向枕頭。 好危險噶喎！如果 B B 嚇 B B 咁瞓，好危險喎。 係啊，但係即係唔知點解外國係慣咗咁樣嘅咧。 嗯。 嚇，即係有時你見到有啲視頻都係㗎，佢拍嗰啲 B B 咧嚇都係咁樣反，即係反轉嚟瞓嘅個頭咧向住個枕頭嘅，或者乜嘢咁咧，佢就話你如果壓住個胸咧，咁就係、是、即係你夢嘅時候咧，就會 呼吸困難咯。 係啊，咁就會發嚇、啊，就話有啲嘢擲住自己啊，咁諸如此類嗰種咯。 咁、其實發夢某程度都係個潛意識嘅反應嚟嘅，即係如果科學解釋翻就係、是、你當你有一個 quick eye movement 嘅時候咧，即係咁瞓到好深層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啲信號喺你嘅腦裏邊，你記得咁就係夢境啦，你唔記得即係通常都唔記得，大部分夢其實好短嘅，即係我哋而家可以透過觀察你嘅腦電波咧，其實知道你有冇發夢嘅。大部分嘅夢嘅時間都係好短，而大部分都係唔記得。 唔係短到幾短咧？即係十秒？ 幾秒咯？ 幾秒嘅？ 系啊，幾秒 鐘。好複雜嘅喎，但你如果諗即係記得翻起嗰啲夢嘅時候，好複雜。 但係有一套 幾秒已經咁犀利 嘅。有一套戲有解釋過，諾蘭咧曾經有套戲咧，就係講發夢嘅。 其實就係啊嘛，接近空間啊嘛。 係啊，就係、是、講其實 嗰個係揾笨嘅嗰啲。 唔 係， 但係佢背後有一啲嘢係有科學道理嘅，就係、是、你個腦裏邊嘅運轉咧，係可以比你實際上觀感嗰個時間係會快咗。譬如大家先有咁嘅體驗啦，當你腎上腺素好多嘅時候，突然間你會覺得啲嘢行得慢咗噶嘛。你個腦可以行得快少少 ，overclock 少少，一個好短嘅時間咁樣啦。或者你腎上腺素多嘅時候，你可以舉起一啲你平時舉唔起嘅嘢。咁佢嘅解釋咧就係、是、你發夢嘅時間可能個時間好短，但係因為佢植入咗你記憶裏邊啊，咁咧就可能佢嘅嗰啲。你個記憶裏面一個事件發生，你就會將佢用翻平時嗰個時間去睇，咁你就覺得哦，我可能發咗個夢，可能經歷咗幾分鐘咁樣。但其實喺你嗰個快眼移動裏面，可能裏面係幾秒鐘嘅事嚟嘅。 係、哦，唔係呢個咧就有個名嘅，即係佢美國我哋科學家叫 synthesis theory。 係， 佢話其實咧你夢裏面係唔知嘅。 嗯。 即係你因為夢咧，只係 call up 咗，即係好似等於 呢個記憶裏邊揾到嘢出嚟。 係啦，揾啊呢、這個突然間呢、這、一個， 你個硬盤突然間揾到個檔案咁樣， 係好似好似電腦咁。突然間我開咗呢個 file， 都係開嗰個 file。 呢個比喻唔同喎。 唔係，但其實咧係冇任何嘅因果或者其他關係，而只不過你醒咗之後，你然之後，因為你記憶啊嘛，於是個記憶咧就好容易將佢 synthesize 就變成咗一個 narrative 啦，變咗一個故仔，變咗一個有時序嘅， 即係自己再揾多幾個 file 翻嚟串咗個故仔 啊。嚇，即係同埋 有先後咯，至少 即係太多慾望嘅糾結啦。即係你其實你見到嗰個一定唔係嗰個人，但係咧你就係亦無論形態似或者你對佢有一啲情意結而將佢取代，真係好犀利。我哋都係作者嚟嘅。咁啊！但系冇人平分咁解嘅啫。嗱，到現時今時今日都唔可以話插條線就將你發緊夢嘅情景呈現喺， 即係唔可以 project 翻出嚟 啦。冇錯，係。所以呢個仍然都係我哋最寶貴嘅自由。 係， 就冇人知道你發咗咩夢，其實你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嘅啫。你自己都係憑記憶記翻。 不而家有分嘅啦，佢一啲叫做 lucid dreams 啊嘛，即係 inception 咧，潛行空間裏邊咧就係用咗呢條橋啫嘛。即係一啲叫清晰的夢啊，即係話你好容易組織成為一個有故仔、有戲劇性嘅夢啊。你潛行空間裏邊咪係咯。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 dream of dreams 啊嘛，即係你發夢嘅時候發到自己喺度發緊夢啊嘛。 即係要醒兩次。 但係咧，即係你，但係第二次發夢其實係更加模糊嘅。咁佢潛行空間咧，所以話你唔好信佢就話，佢認為自己即係夢裏邊所發到嘅夢一樣係同樣清晰咧，就係錯嘅。 冇錯，同埋我哋對夢嘅 記憶 咧，一定有 加。 唔係我知，但係好多人咧，而家好多問題咧，就係好多人睇電影就當咗係真噶嘛，唔單止係科學啊。啊，譬如 Interstellar 嗰啲，係人都知道咩叫《星際啟示錄》啊，又係揾笨嘅， 73虛啦，73虛先有人信噶嘛。 咁另外咧，歷史劇又係揾笨嘅，好多老作噶嘛。 哦，咁係喎，你用呢個例子就係話，我哋對我哋嘅記憶嗱，夢嘅記憶更加唔清晰啦。係 啊。 咁對於我哋記憶裏邊嘅選擇性啊，同埋係咪想咁樣去理解發生過嘅事咧，又多咗幾重啦。所以其實所謂真相咧，除非你当下见到同埋量度，否则嘅话咧，其实对于过往嘅嘢或者甚至特别梦境咧，都唔可以当系曾经一定发生过。 唔系嗱，好似又讲一个梦啦，就系头先讲开荣格啊，即系翁啊，咁佢就话佢做医人嘅时候咧，都有一个梦嘅，佢就系有一个女病人嚟揾佢医病，咁佢咧就即系见过几次面，倾咗几次契之后咧，就好睇佢唔起，因为呢个女人哇，即系书啊读得多啦。啊，即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噃，即係佢係一個藝術家嚟嘅，但係有時講嘢咧真係好廢嘅，好無厘頭啊！ 榮格真係有問題，我都咁 講。死啦！我點醫佢咧？真係咁廢嘅，咁廢嘅人 好有趣。即係同樣同弗洛伊德年代喺呢個維多利亞時期 啊， 嗰種壓抑啦，特別係多女病人睇，從來好少見到佢哋講男病人同佢講夢嘅喎， 係 咪先？咁咧就其實嗰種所謂男性嘅觀點啊，實在太強啦。 此其一，第二咧就係你要了解到喺弗洛伊德嗰時候咧有錢啊。去睇精神病醫生，而家都唔好講話嗰陣時啦。而家你冇錢，你都冇得睇啦，係咪先？仲要咁長時間得閒無事就去瞓喺張牀度噏大餐。 而家嗰啲叫心理醫生， 精神分析，你俾佢催眠喎。 係啊，不過嗱，咁啊講翻未完嘅。咁佢話呢對呢個女病人，佢又冇乜好感嘅。咁然之後咧，有一晚咧，佢就發夢啦。發夢咧就自己咧就突然間即係一路爬山啊，爬到去頂咧，以為去到頂啦。咁然之後再望下，咦，原來上面仲有一個更高嘅山，而個女病人就喺上面。咁佢就話呢個夢咧，其實就係刮佢一巴。 嗯， 就好似頭先阿文記華話齋，你冇睇小個女病人啊！你咁樣睇小佢咧，你醫佢唔好嘅。 唔係根本唔係醫德嚟㗎啦，你點睇小病人？ 咁佢話佢冇計啊，即係佢作為一個人，佢同嗰個即係個病人講啲廢話，你係會調氣唔順㗎嘛？係 啦， 頂唔住。 佢又唔係你上司。 係啊，咁但係 anyway， 即係佢覺得咧，即係話佢嘅病，即係佢嘅夢啊，夢咧其實有時咧係指導你一個方向嘅，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話有啲叫做 revelation 神啟啊嗰啲咁嘅夢啦，或者有啲咧就係幫人解決問題噶啦，譬如羅素，係 啦， 係啊，即係話 想住個問題瞓覺，係瞓醒咧，你可能有答案嘅。 喂，呢個我都試過，因為我做過編劇啊嘛，咁嘅時候咧，即係你有時有啲橋諗唔通算啦，咁你就放低佢唔諗，咁啊過一兩日咧，突然間唔知。 邊嘅時候，未必係發夢嘅，可能搭搭車嘅時候咧，突然間你就誒得啦， 諗清楚嚇，所以一定要 take a break 嘅。 係啊， 咁啊，當然亦都有人話咧，如果你第日朝頭早十點鐘考，九點鐘考試咧，你夜晚咧背住啲嘢有用嘅，因為咧佢留咗喺你個腦度，尤其是視覺上嘅嘢咁樣。 係嘛？就會即係考試嘅時候就會 考。我就試過好多次計數計唔掂嘅時候咧，就諗住個問題瞓覺。 係。 咁瞓醒嘅時候我就突然間識計啦。 係。咁你有冇有好似羅素咁啊？擺本簿擺張紙啊嘛，因為你一醒咗唔記得嘅時候，即係要嗱嗱聲寫低。 咁又唔會嘅，你諗通。通咗之後，其實你就諗通咗噶啦嘛。咁你知道咗，你知道咗就知道咗噶啦。 即係你知道嗰個 step 係幾多？ 係啊，蘇適讀嗰啲同我哋讀文史哲好唔同嘅。 係啊， 佢啲數理好唔同嘅記法。 有時我哋隱隱約約好似已經解決到一個問題，其實未必嘅。 不過而家唔同咗，而家世道唔同咗，而家就可以上網揾。上網揾點計啊？成版咩曬？ 唔係，尤其是你寫論文，文建華就應該好有經驗噶啦。佢寫論文多過我好多倍啊！即係你寫論文你就知嘅，實有啲地方棘住嘅，咁可能即 係有嘅 喺你夢嗰度解決到。 有嘅，係冇錯，但係唔同嘅，同蘇適嘅數理咧去解決一個問題，我哋譬如你寫哲學嘅論文啊，點樣都好啦。不是好似，即係你係個 argument， 我點樣去，即係我哋嘅論證點樣去經營，而令到嗰樣嘢可以俾人說服。咁於是你要抄好多啊，依個理論曾經咁講，嗰個人係點樣講過，以至我哋理解佢係依個意思。其實我哋經營嗰啲係嗰啲嘢， 但 係 你 嗰啲真 係我撞到嘅問題咧就係矛盾，即係尤其你如果即係試過做編劇，你就知，即係你會。你會有矛盾的嘛？你會有啲劇情會互相撞的嘛？ 你會唔記得咗呢個角色之前做咗啲乜嘢？ 嗰個易抄，嗰個比較容易抄。你可以抄翻，有時而家好多時候咧，即係有咩啦嘛？譬如你用 Word 嚟寫低咗佢，你可以 search 翻 Control F 揾翻，揾翻之前 嗰個角色講過啲乜嘢，諸如此類，佢做過啲咩事可以揾翻出嚟。咁但係遇到有矛盾嘅時候咧，你就大件事啦。即係點樣去解決嗰個矛盾咧，就係、是、好麻煩。 其實我嗰啲所謂發夢見到個解決方法，可能就係、是、我見到呢個方法，跟住咪即刻去揾啲數據，跟住做下實驗，即係或者係啦，即係喺個電腦撞下，原來呢個方法真係得嘅喎，咁樣。 唔係，但係你真係咪 literally 即係見到咧？ 靈感嚟嘅。好難講，好難講嗰種係咩嚟嘅，即係但係我就覺得可以，可能可以試下呢個方法，跟住就攞堆數去試下。 唔係，即係呢個就好多人都有相同經驗嘅，即係話夢咧其實有建設性嘅，嚇，即係佢幫你解決到一啲問題嘅， 絕對有建設性。 咁但係點解？即係點樣解決咧？即係唔明啊！ 好似洪水咁，我要積埋先會有呢種情況，就係一個問題煩擾咗你好耐，即係大家寫論文又好啦，解決科學問題又好啦，煩擾咗你好耐，跟住。當你突然間唔知點解靈光一閃， 你就搞掂啦。好啦，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一陣間我哋仲有大約半小時嘅節目，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夢想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500多万名市民收到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他希望消费券可以为市道带来乐观气氛，俾市民同企业对未来经济持正面预期，亦都是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动力之一。网志上载的片段见到他在国庆日着上围裙登上雪糕车学习整完雪糕再给市民。期间他和不少的小朋友合照。另一片段中陈茂波在国庆日探访劏房和公屋住户和市民一起包饺子。陈茂波说土地房屋是香港社会发展中最尖锐的矛盾，必须投入最大的力量去破解和应对。有中央的支持加上特区政府的努力，没有破解不到的矛盾。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基本法列明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不代表50年之后一定会改变，相信中央在适当时候会处理，现在距离2047年还有25年，不用太心急。他又说，估计有关基本法23条的立法，春年上半年可以完成相关工作。 被问到为23条立法是不是下届特首人选的重要指标，谭耀宗说无论哪一个参选行政长官，特首和政府官员都有宪制责任就23条立法。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在今个月19至23号在北京举行。谭耀宗说暂时未有收到通知，会继续讨论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议题。人大常委会的议程要留待人大委员长决定。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今朝早政府总部回复原貌，外围的水马已经被移除，其他地方的水马亦都已经移走或者即将移除，香港全面回复安全常态。李家超发表网志表示，两日前的国庆日，全港多区挂满国旗和区旗，有不同的庆祝活动，市民高兴地度过。和2019年的国庆日黑暴和外部势力插手破坏的场面形成强烈对比。当年香港出现暴动、袭击和破坏，暴徒投掷超过100枚汽油弹，在至少68处地点纵火，大肆破坏港铁、警署、政府建筑物和商店等，大约300人被捕。他又说，平定黑暴之后，政府积极复修和美化工程，年初至今为大约200个道路构筑物和大约10000支灯柱进行美化，创造近300个临时职位，有助舒缓失业情况。他说这个是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原则带给香港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过去一个月平均每日有大约40名外佣能够完成多项登机前的要求成功到港。虽然不能够满足香港家庭的需要，政府仍然需要尽量外防病毒输入。罗志光在网志说，由8月30号到上个月24号，合共有606名菲律宾外佣到港。截至今个月1号已经有26人确诊。他认为如果仍然有人认为当局需要增加每日来港的外佣人数，他无话可说。他又说，当局会每日检视外佣来源地的疫情、外佣到港之后的确诊情况，以及指定检疫设施运作和预订情况，同时会继续探讨增加指定检疫设施的可行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路面情况，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公主道过海一段多车，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分域码头街有电影拍摄的，直至到今日的6:00，介乎分域码头街至到下角道的一段会暂时封闭，现在大厦多车。而司徒拔道落山一段近友邦大厦都是慢车，龙尾在司徒拔道花园。而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而受到紧急维修的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亚色士道的部分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最后都提提大家一些重阳节的封路了，在将军澳区直至到今日6:00，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会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市建局油麻地和旺角的地区研究规划出一些概念蓝图出来，由尖旺区议会的主席林建文。 交通的问题和房屋的问题，不经长远重建的规划，我们是很难改善的。 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 你叫人搬走，但是没有价值在这里，这个社区没办法更新，都是不理想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对患有矮小症的小情侣，他们都克服了身体的障碍。 一个是香港残疾羽毛球运动员，一个还考获了车牌，为残疾人士提供义载服务。 今个星期日，由矮小症患者江仔和 Katie 一起分享下他们活出精彩的故事。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嚇，我哋講個題目叫做夢想，不過睇提大家，今日天文台嘅雷暴警告仍然生效嘅，到今日嘅12:30，就我哋節目完咗之後半個鐘頭，仍然有呢個雷暴警告嘅。好啦，咁喺直播室裏邊咧有文傑華啦，有蘇適同埋馬恩慈嘅， 大家早晨， 係。 哇！咁我哋頭先講咗三節啦，咁第四節其實我哋想講翻啲啊，其實好多偉人咧。都有他哋自己的夢想，但都未必全部是偉人，或者好多係國家領袖啦、精英啦，都會有很多自己的理想。最後咧，佢哋掌握咗呢個國家實權之後咧，就實踐他哋理想啦。有好有唔好嘅，有啲破壞性很大嘅。咁譬如希特拉咁樣，佢係想為德國人。提供呢、這個佢自己講啊，生存空間。咁佢生存空間係點咧？喺人哋度搶，即係我哋去蘇聯度搶一堆田翻嚟嚇，我哋提供食物，跟住將要德意志民族復興咁樣。咁誒為人類帶嚟好多苦難啊！咁但係其實另外一方面有啲偉大嘅政客啦，譬如頭我哋講個登月計劃，金艾迪咁樣，佢61年嘅時候講過嗰、那個，我哋而家60年代。派人上月球接佢翻嚟，咁就俾咗國家一個成個國家一個發展嘅方向，一個 精神嘅鼓舞， 十年嘅一個計劃咁樣，最後又真係做到。 咁呢個象徵性咧意義好大嘅，就係話啊，佢係一個世界嘅領袖國啦，嚇佢咧就係代表人類去探討呢個 太空。同埋科技最即係登月本身係對美國科技成就嘅一個肯定嚟噶嘛，即係變咗我而家係全世界喺技術上面最。最優勝領先的一個國家無可爭論啊！從那一日開始， 唔係因為嗰時候咧，即係有一個你可以話錯誤嘅邏輯嘅，就係話咧，所有你嘅成就咧，都同你嘅社會制度有關嘅。即係美國人認為佢自己因為採用咗呢個所謂佢自己講嘅資本主義同埋民主啦，同埋開放社會啦，咁咧我喺科學嘅成就裏邊咧，唔能夠輸俾蘇聯嘅。因為蘇聯第一個派太空人上太空噶嘛， 係加加林啦， 係加加林啊嘛。咁好啦，於是蘇聯就話咧：嗱，你睇下我呢個社會主義制度或者共產主義制度咧，幾優秀，美國佬都唔得，我就得啦。咁諸如此類，咁即係呢一種係一種所謂社會制度嘅競賽啊。 冇錯，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唔單止係一個科學嘅比賽，而係根本咧係一個即係政治嘅社會制度嘅比賽嘛。 冇 錯。咁、啊、所以即係有呢個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好似即係我就比較上懷疑主義一個人啊，或者讀得歷史多啦，因為歷史裏面咧就係充滿曬一啲謊言嘅。譬如我哋都講過㗎啦，譬如華盛頓斬呢個櫻桃樹又假 假嘅，牛頓個蘋果跌落嚟啊。 中國人就好多， 就可能唔知係咪咧。 阿劉邦斬白蛇咁樣， 啊嗰啲嘢特登作出嚟添。 大禹治水都係。 大禹治水我又唔知道。 係話神話嚟啊。 神話係即係未能夠證實佢係真㗎啦。咁譬如話，好多人話，林肯咧就係解放黑奴，係冇錯，事實上佢係做咗，但其實佢最初唔係想解放黑奴嘅，佢最初唔係諗住呢樣嘢嘅， 只不過咧 順水推舟啦，或者時勢造英雄。 因為南部一定要分裂啊！即係南部嗰陣時一定話，即係我哋 南部 係 即係棉花好多嘅地方啦，佢哋好靠黑奴嘅勞動力去採集棉花嘅。 係，所以 北部就工業化。 系啦，反而咧佢就要釋放咗啲奴隸，因為奴隸可以去 工廠啊嘛， 做工啊嘛。所以嗰陣時咧，如果你南部咧成功地走咗去北邊咧， 就自由人噶啦。 係啊，你係自由噶啦，不過你仍然係受剝削，仍然咧係生活得好窮，好慘。 咁真實啦， 唔係嗱，你睇 我哋嘅夢想， 唔係所以你睇 我哋嘅想像。 唔係即係歷史過咗百幾年之後咧， 係 經過好多蒸餾之後咧，就可能剩翻落嚟嘅嘢咧，就同當時嘅人啊 嘅諗 個體會咧，好唔係 好唔同。 咁所以即係林肯咧，由於即係睇到冇辦法啦，一定要打內戰，因為南北一定分噶啦，一定分裂嘅。南方正提早即係提出誒，即係話嗱，因為當年咧你獨立嘅時候， 選咗兩個總統添咧， 係咯，即係我有13個國家一齊簽噶嘛，但係簽咧都有一個條件，就話我唔喜歡嘅時候，我就可以脱離你噶嘛，我自己成立一個國家噶嘛，可以獨立噶嘛，搞南獨啊嘛佢。咁好啦，林肯咧為咗要解決呢個南獨嘅問題咧，咁佢一定要提出一個理想。去能夠吸引係啦，吸引人支持佢 北部 啊，亦都吸引南部嗰啲嚟支持佢啊嘛。咁、於是佢就開始提，即係佢嗰陣時先至搞呢個解放黑奴。 不過咧，你知啦，晚次特別係你讀社會學啦， 係啊，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翻轉頭嘅事情咧，就俾翻個思想藍圖嘅，就話嚇佢應該係咁，或者佢唔知都好啦，背後係有呢個推動嘅、即係有另外一種利益。其實他真正做的那樣東西不是這樣東西那這個都是需要一個歷史的距離看回已有可能 因為事實上是 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啦就是林肯不做第二個都會做的就是人類 那都懂得 哇這個有另外一個大問題有沒有歷史的必然性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果你要所謂 articulate 你要去宣傳你的夢想你要好懂得說話 當然 即係呢、個故事講得要好嗱，譬如我哋講翻馬丁路德金，即係因為今次嘅節目咧，我哋大家都重温一次啊。 係， 我睇翻佢啲但係佢講嘢嗰個速度喺紀錄片裏邊，同埋咧佢永遠都係喺某個適當時候再重複。我有一個夢想，夢想有一日點樣點樣點樣，咁咧就大家好似背或者唱聖詩咁有個 chorus 啊。咁、有啲經文都係朗上口，就係佢知道幾時會重複，但每一次都有唔同嘅內容。佢會由個地理，譬如我希望咧喺喬治亞州火紅嘅山丘上邊嚇，咁、過去嘅奴隸同埋奴隸主人嘅子孫都可以一齊坐，一齊稱兄道弟咁。嗱呢啲哇圖像性嘅想像，令到佢雖然係一個咁大嘅廣場、其實當時嗰啲麥克風咧或者音響咧，一定唔會好似今日咁好，所以佢講得咁慢，但每個人都清楚。於是你睇到每個人喺佢每講完一句嗰種回應。都好似彩排過咁樣嘅，但其實冇嘅。咁咧就呢個係好成功嘅。如果我哋喺大學裏面教嗰啲所謂公共演講啦，public speech 你而家啲人講唔到 呢篇一定要識啦。 唔係咁，你呢個有西方傳統嚟嘅。即係埃及人，埃及人講嘅 rhetoric 噶嘛，叫做中文叫咩？修辭學啊， 係 一早已經講啦，即係話你 希臘都係 希臘嗰陣時已經有噶啦。咁啊，跟住咧又有一樣嘢叫天主教啊嘛，即係嗰陣時都係天主教啦，未有新教。咁天主教又好緊要嘅，因為要傳教嘛。咁你唔識公開講嘢咧，你就唔掂啊。 冇錯。 咁但係中國咧就比較冇呢樣嘢。 中國就靠寫書， 因為冇辦法啦。你譬如康江水都唔知康有為講乜㗎。是啊，都要靠寫上去俾佢嘅啫嘛， 寫就接噶嘛，即係要間接去即係講嘢。 因為大家唔同啊嘛個語言，你明嘛？即係你康有為嗰啲 方言唔同啊。 係啊，因為佢嗰啲廣東話，甚至係廣東音嘅官話，根本江水皇帝都聽唔到佢講。 冇錯， 聽唔明嘅。 你頭先講得好好，你講到修辭學咧，其實喺 UC Berkeley 嘅喺北克萊大學咧，佢特別係一個系咧，就係叫。即係 Department of Rhetorics 係啦， 咁你但係裏邊唔係讀修辭嘅喎，係有一啲好出名嘅哲學家，譬如話 Judith Butler 咁樣，佢係講盧梭啊，講福柯啊，即係佢係點樣睇個世界，點樣講一件事嘅觀點啊？ 冇錯， 即係呢個咧係擴闊咗嗰個修辭學，只係用語言遊戲或者係修飾。呢一個咁嘅狹隘嘅範圍， 即係嗰個演講詞， 係啦，即係佢帶你點去諗嗰樣嘢，點去理解嗰件事，咁就會令到你講一個夢想嘅時候，無論你係一個國家嘅夢想，一個民族嘅夢想咧，鏗鏘有力， 係， 即係你有遠見，有 vision 先一定要。 係， 譬如馬丁路德金係有一個咁嘅事，即係 vision 係咩啊？遠景。 遠景 係有一個遠景啊。咁你冇呢啲咧，其實講啲嘢好快人哋都忘記。 咁啊，即係政府要聽聽呢樣嘢啦。佢點樣可以俾到一個 俾到一個遠景大家？ 即係香港七百萬人都能夠同意。 講曬佢咯喎。 嚇！ 長治久安，仲有咩啊？好多善事遲， 行穩致遠嘛。 遠不過唔係好視野，唔係好清楚啊嘛。 即係好抽象啊，即係要落實 點。仲要落焦點咁樣。 嗯， 不過咁啦，即係居住問題，即係佢想解決居住問題啦。居住問題又唔係一定係樓價係掛鈎嘅，即係佢話講即係我哋要起好多居屋。或者公屋俾好多人住，咁但係其實又未必真係同發展商係有衝突嘅呢樣嘢，即係未必係一個矛盾，即係可能係揾到一個共同， 唔係你解釋咯，你解釋咯， 令到全部人支持嘅。 因為你香港有個矛盾咧，就係話有一半人咧其實係 有樓噶嘛， 係有樓噶嘛。咁你起得樓太多，供應太多嘅時候咧，樓價一定跌㗎，冇、 啊、 可能你供應多唔跌㗎嘛。咁、 啊、 你點可以順得歌情失守意呢？即係嗰啲窮人又有屋住，而呢啲私樓嘅價錢又唔跌咧？ 起碼即係就算跌都唔好跌咁多，即係平穩咧，都係要平穩致遠啊嘛，平穩咁樣。即係如果問銀行都唔得掂 嚇，銀行都唔得掂啦。唔係、 啊、我覺得好難嘅，即係你點樣講到一、啊、唱到一支歌係個個都覺得啱聽。 即係唔同嘅社會階層， 係 唔同嘅利益集團， 係 有啲係我哋嘅，即係譬如有樓嘅，可能就係一啲我哋叫既得利益啦，因為喺香港有樓之前升咗咁多，咁未有嘅就可能係一班即係暫時生活境遇比較差啲嘅，咁你啊即係擠一個理想或者一個夢想上去一個集團、一個國家、一個就算一個城市咁樣都好， 哇！ 其實面對唔同嘅利益集團，面對唔同嘅人群，其實你點樣令到大家一個統一嘅？諗法統一嘅理想，其實呢、 哎 這個 得啦，就因為你去到一個民族嘅層面咧，講歷史咯，以前點樣俾人蝦啊， 即係製造外敵 啊，係啦，咁然之後大家感同身受啊，我哋人同人之間嘅關係都係咁嘅啫喎，本來咧我同隔離嗰個唔啱嘅，因為倒垃圾咁先算，啊點知？又搬嚟咗一家人，佢仲黑人憎，啲細路成日整壞個 lift， 於是大家有偈傾啦，啊就有共同嘅敵人， 敵人就係朋友啦， 咁就係朋友咯，大家的關係真係變好咗啊！ 金乃迪就用我呢句啊，金乃迪嗰、那個你唔好問國家。为你做咗啲乜？先问你为咩做咗国家？要讲历史背景先。 为国家做乜？ 先讲历史背景，因为当日咧就系古巴导弹危机咁上下嘅时间啦。咁就苏联咧就将啲核弹就挤到古巴，即系后花园啦。 想 系咪运咗去噶啦？运咗去噶，系啦。咁咧就 在途中 系啊，俾美国发现咗。跟住咧，佢嗰个演说嘅背景系美国有一个好明显嘅威胁啊。咁所以咧就佢就可以講呢番説話。如果今時今日嘅美國總統講呢番説話咧，一定咧選唔到總統。呢個都真係因時制宜嘅，即係而一個強大。 唔係呢個理由咧，就係亦都好多即係東方嘅文化咧批評西方嘅，就係西方冇一個叫做集體嘅所謂共同理想嘅，因為呢、這個因為自由主義由呢一個 Bentham 啊。即係講呢個效益主義啦、邊心啦，或者 lock 啦，佢就話咧，即係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佢自己嘅理想嘅，你唔能夠要求佢同你有同一個理想。有啲譬如有啲人中意即係飲飲食食嘅，佢一生嘅理想咧就係食雲天下嘅美食咁樣諸如此類啦。 但願生兒如且老啊嘛，無憂無慮多功卿啊 嘛。嗱好啦，呢、這個咧就係中國嘅讀書人嘅共同理想就係、是、做官啦。咁但係農民唔得噶嘛。農民冇呢個理想噶嘛， 最緊要温飽 啊，唔係所以最緊要即係或者買多啲土地啦，等我啲子孫都可以唔使耕田啦。好啦，咁即係變咗咧，即係西方嘅尤其是自由主義就話咧，我哋只係能夠創造一個條件，一個社會，令到每一個人可以追逐佢嘅理想。有啲人嘅理想係高啲嘅。啊！即係我會要為人類做貢獻，我要維護呢個世界和平，要咧搞好呢個氣候環境。咁但係另外有啲人，或者我唔中意你呢啲咁偉大嘅嘢啊，我只係中意飲飲食食嘅啫。啊，有啲人咧，我中意溝女嘅啫。咁諸如此類，即係每一你不能夠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理想嘅。佢認為啊，即係所以社會就係咁啦。好啦，你呢個社會唔能夠滿足我嘅理想，我咪走咯。我唔喺呢個社會度住咯。咁呢個我有咁嘅權利噶嘛？你唔能夠逼我同你有同樣嘅理想噶嘛？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西方自由主義嘅立場咯。啊，咩叫自由主義咧？就係話每一個人有自由去定究竟佢嘅佢點樣點樣去使佢嘅生命嘅，甚至佢中意做個平凡人啦，我唔中意發達啦，得唔得先？ 嗯，誒嗱，你又依度一路講咧，又掂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咧，我喺一啲夢想嘅演說裏邊咧，有時未必係一個演說，而係回應啊。咁佢係會假設。你想的应该要追求的价值是怎样的他说他来自。譬如你说恒久致远什么话做什么 恒稳致远。 恒稳致远。 是啊即是。 久和远是一样的嘛。 是啦、啊。 所以首先要稳定。要有长远。 要有长远。就是那些。那么他但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其他东西的嘛。 哦、 是不是除了物质的生活经济好、是不是有没有工作机会房屋我要做其他东西的嘛。 有没有精神上的东 西是啦、啊、那些精神的东西价值性的东西、或者生而有的权利等等的东西。就冇講嘅喎，嗰啲咧就係避而不談啦，就就用翻其他嗰啲，你應該唔好咁自私，嚇佢點樣界定自私？啊，點樣界定你應該點諗？你應該點樣去跟隨呢個大嘅夢想？ 咪你聽香港電台咪得咯？ 係啊，啲咁嘅大嘅夢想。 嗰、那個星期五點鐘嗰個咩啊？自由風啊，成日都有句嘢講出嚟㗎。 是什麼 過分的自由就是自私， 是 吧？咁即係解定咗話俾你聽咩叫自私啊？係 啊，咁但其實都唔明嘅。 我唔明 點解。或者一個實際啲嘅例子啦，即係有啲傳媒好中意講嘅，政府呼籲大家打疫苗咧就叫谷針。咁咧就覺得咧唔打針咧就係、是、其實係 罪惡嚟， 自由嚟嘅，唔係即係有啲人覺得唔打針係自由啦，但係更加多人可能覺得唔打針咧就係自私啦，因為我哋達唔到一個共同免疫或者達唔到開放翻個經濟咁啊，咁即係其實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唔同人有唔同嘅顧慮，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冇可能改變。一啲真係唔打針嗰人嘅諗法，就算即係美國咁樣都有20%嘅人係真係諗住唔打針噶嘛。咁、但係你又會發現有一啲亞洲嘅國家咧，即係慢慢呢個趨勢咧又會有啲變化嘅。即 係 香港個即係譬如你睇翻國內嘅即係內地嘅打針嗰個比率係好高嘅。 過曬啦，而家20多億啦。 係啊， 即 係 因為 要差唔多 有啲打兩針啊嘛， 80-90%嘅咯去到。 係啊，所以佢即係雖然14-15億人口啦，已經打咗20億針啦。即係有啲打、有啲打兩針， 好多打咗兩針。 即係東西方喺呢方面嗰、那個民族上邊為咗大家利益啊，不過我哋都做啦。就算可能有啲人真係會有副作用嘅，我哋都即係願意去冒呢個險，為咗大家嘅利益，一個大 個集體利益， 集體利益、就願意去犧牲呢個小我利益。是但係即係頭先啊，馬恩慈 講 個自由主義， 佢有個理由咧，就係話你有咗集體利益之後咧。其實是保護了你的私人利益的，即是說你打了疫苗之後呢，打到譬如香港打到80-90%也有打了針了，咁其實你個人 可以開關咯，餐廳可以開關咯， 對你的個人利益都有着數嘅， 即係你份工又可以保得住咯， 係咯係咯。但係如果你唔係去到集體嘅利益維護唔到嘅時候，你個人嘅利益都維護唔到啦。即係佢嘅道理喺嗰邊，喺呢度。 呢個係係啦，呢個一方面嘅一家之言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自由主義，即係極端嘅自由主義嘅諗法就係我唔打針。就我嘅利益優先，因為我一定唔會有副作用啊嘛。咁你哋如果有90%嘅打針，咁你講嗰個大圍嘅，你都會達到嘅。總之我唔打， 咁你咪自私咯。 嚇咩？真係咯， 我打兩針，我打兩針。 唔係，所以呢個問題咧，真係好難搞嘅。即係你究竟係即係你個自由嘅限度去到邊度？啱唔啱啊？即係你 而家仲睇到有啲城市喺度反對呢啲咁嘅。 有示威㗎，有示威㗎， 有啊！美國最緊要， 法國都有。 法 即 係 法國 佢都有 唔出糧俾啲唔打針嘅醫護啊， 係啊係啊係 咁樣啊嘛，即刻有人出嚟， 係因為佢要谷到你係去到80-90%打咗針啊嘛。 嗯，不過美國咧，即係真係死亡人數係70萬，都真係一個。 咁佢話你， 但係佢自己掙扎落佢個價值嘅擺位啊。 你死你嘅事啊嘛。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嚇。咁聽晚咧就預告一下先，馬鼎盛同我咧就請咗阿許晶做嘉賓，就講呢個中國同美國嘅有限核戰爭，不過有個問號嘅，即係會唔會打咧？會唔會打咧？有限度嘅核戰爭，如果打有限度嘅核戰爭，又是什麼樣的一種戰爭咧？咁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聽晚聽下啦。呢、這個時候我哋聽我哋今朝嘅一首歌，呢首歌咧叫做《神奇之路》啊，就由柳應婷同埋香港兒童合唱團表演嘅。好，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